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 第155集。 江晨见方景行接过了黑狗嘴里的骨头吊坠，好奇地拿过来看了看。大黑狗见他们接了，要带他们去一个地方，二人在后面跟着，刚走出10米远便被几个人拦住了去路。最前方的 ID 很眼熟，名叫红尘呀呛人。江晨知道这些都是职业选手，看向方景行。 你叫来了？ 不是。 来干嘛？ 江晨看着这些人，红尘呀呛人睁眼说瞎话。 那我们恰好路过。 他们作为网瘾少年，生物钟固定，也是刚上线不久。不过隐藏剧情的事儿已经传开，他们知道这些人都在接这个任务，便想来碰碰运气，结果真的遇见了。他看着封印师 PK 一把。 不批。 哦，好吧。 方景行见他们整齐地跟在身后，笑道： 欠收拾啊。 顺路而已，这又不是你家的路。你们要是非看我不顺眼，有本事让封印师收拾我，他要是能一招秒我，我立刻滚。 江晨停住脚，回头看他。 你说呢？ 红尘呀呛人微怔，环视一周没发现什么悬崖峭壁，爽快道： 是我说的，你能一招秒我，别说是滚，你让我喊你爸爸都行。 行。 他说完上前2步，把骨头吊坠塞进了他的手里。红尘呀呛人一愣，没反应过来，便见黑影一闪，大黑狗愤怒地扑过去，对着他的脖子狠狠一口，咔嚓一声，他瞬间扑街。方景行见江晨搭话，就猜到他八成会这么干，此刻看着人扑街，他还是抑制不住地笑了出来。江晨弯腰捡起吊坠，表扬地摸了把狗头，看向其他人。围观的几个人同时后退一大步，太狠了，要谁谁死，他们可挡不住。 你们不想试试？ 几人摇头。红尘呀呛人在这个空当里爬起来，满脸都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表情，好在隔着游戏角色没人看见，不然肯定得被截个表情包。他看看狗，又看看封印师，沉默。 喊爸爸。 你这有点犯规吧？ 一招秒，你又没说怎么秒。 另外几人从狗咬人的状态里出来，闻言狂笑，跟着起哄。红尘呀呛人扫一眼看乐子的方景行，知道这货不会管，便耍无赖。 不算，你这是借助外力。 江晨询问方景行。 这谁啊？ NEM 的队长，国服 ID L809。 哦，原来是队长。 红尘呀呛人心中一定， 一个新人面对别家的队长起码得礼貌点，这事儿应该能过去。 结果下一刻他听见封印师道： 你不怕暴露吧？ 不怕，反正一群人都猜这是我的号。 那就好，我刚刚回头的时候就录了像，一会儿把视频给你，你去论坛发个帖子，他是我儿子，也就是你儿子，你通知全联盟，他从今天起就降辈分了。 我操！ 好，现在就给我吧。 哎，等等， 我可不想把这事儿捅得满联盟都是，以后出门陪人人喊儿子。 喊就喊，爸爸。 滚吗？ 我喊都喊了，打一把。 你武器装备都不如我，打不过我的。 哼，没关系，重在参与嘛。 我有关系啊，我没兴趣虐菜。 堂堂战队队长被一个新人说菜，太惨了。方静行在一旁憋着笑。 都告诉你们要打积分换装备，去吧，别打扰我们二人世界。 竞技场的积分能换装备，刚打上天梯，那点积分还换不了神器。而江晨连续通关隐藏剧情和副本，赏金墙又开到了十级，他身上的装备和武器自然是这些人比不了的。红尘也呛人，有心想提一句裸批，但看这两人的态度，怕是够呛会同意，只好作罢。另外几人也没敢触他们的眉头，跟着走了，觉得传闻不假，这封印师果然脾气不好。 方景行看上他哪儿了？ 可能对方景行不这样，也可能是方景行有受虐倾向。 我觉得是第二种可能，他被捧惯了，来个不捧他的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 哦，有道理有道理。 几人说话间走远，很快又遇见领着大黑狗的玩家，摸了摸，突然意识到打通隐藏剧情也能得装备，比攒积分快多了。而且他们是群里第一批过来的人，后续再有人来，他们能用大黑狗坑点人。尤其是红尘呀呛人，特别想找机会报一箭之仇。几人一拍即合，组好队也接任务去了。拉了一波仇恨的江队把人打发走，继续跟着方景行做任务。二人在黑狗的带领下到了附近的小山坡，从陡峭的一侧下去，进了下方的小树林，看着他在枯叶里翻出一块铁牌。他把铁牌丢给他们，呜了声。方景行伸手接过来，见小牌花样简单，正中央写着逆风两个字。任务条顿时更新，出现了第一个关卡，寻找铁牌的主人。江晨见大黑狗冲他们摇尾巴，问道： 你说这是人还是狗？ 说不好。江晨又摸摸狗头，和方景行一起折回到 NPC 的小院，想和这两个人对话试试。黑狗自动跟着他们，到门口的时候便有些迟疑，大概是刚打过架的原因，他哼哼唧唧的不愿意进门。他们正商量着留一个人看着他，便见房门打开了。男主人看着他们和那条狗，不爽道： 怎么又是你们？ 二人这次能和他建立起对话了。方景行身为队长，系统自动托管，拿出铁牌和骨头吊坠，将事情叙述了一遍。男人一怔，怒气消了点。 骨头是我偶然捡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